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八十集，返回京城。冷不防，外面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，紧接着又是一阵兵荒马乱的声音。好一会儿，马车外头才响起钱三的声音：“ 隋大人，对不住啊，打扰您休息了。刚刚是陈氏那女人在瞎叫，非说别人在偷看她换衣服，您没被惊扰到吧，隋大人？” 唐范和随州所在的车内一片静默。这回可好了，连碗带药直接倒扣在随州的脸上，得亏这药的温度是刚刚好，不然随州的伤情又得再增加一项。随州不得不自己伸手将碗从脸上拿下来。 我自己来就好。 唐大人此时十分窘迫。广川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随州虽然是受害人，但他却很想笑。 我知道你就不是伺候人的那块料，诚心让人熬一碗来，你陪我说说话吧。 对病人的要求要无条件满足，唐大人精神一振。那行，你想说什么？ 先帮我拿套衣裳来换吧。 哦。看着唐范起身去找衣服的背影，随州心中真是无奈而又泛起微甜。 你有想过你回京之后会如何吗？ 唐范微微一笑，找了床边的椅子坐下，他脸上的红肿已经消退，这个举动做起来自然是风流尔雅。你觉得会如何？他不答反问，也想听听好友的想法。随州武功高强，身体结实，就是伤势再严重，躺了这么多天恢复的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坐起来倚靠在墙边与好友聊天，反倒是另一种休息。听了唐范的话，他便沉吟道： 许多人已经将你当成张莹的人，但依我看，万安早有撤换张莹的心思，他势必不会在尚书的位置上坐太久，如果他一走，你就要独自面对梁文华。不过如今朝中分门别派斗得很厉害，梁文华虽然跟首府万安走得近，刘许和刘吉却瞧万安不顺眼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 他们一行人在巩县一待就是一个月，此时随州还不知道张莹已经被发配到南京的消息，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多么有预见性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投靠刘许或刘吉？ 如今内阁排行前三的阁老，撇开万安不提，另有刘许和刘吉二人。刘许叔侄，刘吉圆谎，皆不是一羽之辈，但刘许是当今天子之士，便连陛下也称他为东刘先生，可见尊敬。刘许这人对有能力的年轻官员还是很欣赏的，若能得刘许相保，你未必要怕梁文华。 刘许在内阁之中虽然也同样消极待之，但比起其他人来说已经算是人品不错的了，而且他还时常会劝谏皇帝让他勤政爱民。只是刘许脾气不好，又很喜欢教训人，看到不顺眼不管好坏先站在道德制高点把你教训一通，这一点很惹人反感，所以在朝中的人缘很不好，有好事编排者才将他跟万安刘吉并列在一起。外人乍听只胡三阁老泥塑六尚书，只觉得这个朝廷上下都是混吃等死的风气，简直无药可救。但实际上纸糊跟纸糊之间也是有差别的，像唐范的顶头上司张莹 同样也光荣名列泥塑尚书的行列，但实际上他良心未泯，做人尚有原则底线，跟工部尚书刘昭之流不可同日而语。而刘许比起对万贵妃和皇帝极尽奉承之能的首辅万安，从人品来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浊流之中的一股清泉了。但唐范听了他的话只有苦笑。你这办法是不错，不过放我身上却行不通。 为何？ 我那老师与刘许有旧怨，两人可是相看两相厌的，一见面就恨不得吃了对方。你觉得以刘许的性格有可能去庇护自己仇家的学生吗？ 深仇大恨 那倒谈不上，不过你也知道这两位脾气都不怎么好，又都觉得自己有学问。你知道的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矛盾因何而起。总之有一回我便亲眼见到我老师将桌上的水泼向刘许，说他直如此水，浑浊不堪，令人咽之不下。随州无话可说了，好吗，都闹到动上手了，估计这辈子都甭想有握手言欢的一天了。唐范身为邱俊的学生，若是找上门去，以刘许的性格可想而知会得到什么样的羞辱。这条路确实是行不通了。想到这里，随州也有点无奈。他如今也是执掌北镇抚司的镇抚使了，虽说头顶上的官帽依旧是五品千户，但这五品和文官的五品含金量可是大大不同。别说五品文官见了他要绕路走，就是内阁阁老那样的人物当面看见这位镇抚使也要停下来打声招呼。更不必说他还有周太后这一层关系在，皇帝对他也很是亲近信任，想要再继续往上走不是一件难事。但是前程似锦的随镇抚使在好友的仕途问题上偏偏无计可施。唐范见他发愁反倒安慰他道，不必如此，我知你是为我好，不过当不当得了官这事儿本来就由不得你我做主，我已经将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，自问无愧于心，往后的事情就不必操心太多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随州闻言不知道是该为了他的潇洒而欣慰，还是该为了他的漫不经心而发愁。话说回来，若唐范是那等汲汲名利一心想要向上爬的官员，他们两人也未必会志趣相投成为至交好友了。所以说许多事情有因必有果，有失必有得，虽然天下之事未必能事事如意，但他们一行人下了拱侯墓，遇到嗜杀成性残忍凶猛的镇墓兽，原本已经觉得可能要葬身在那下面的，结果却还能平安归来，这就已经是妖天之幸了，确实不应该过于强求。随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被唐范的这份洒脱所感染，以往严谨细致到一丝不苟的人生观慢慢发生了转变。若是放在以前，他可能还会觉得唐范这种人不求上进，实在怒气不争，不屑与之为伍，但现在他却反而能够理解唐范，并认同好友这种为人之道。因为随州知道唐范不是不上进不努力，他已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足够好了，他只是不想强求，凡事随遇而安。他以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来做事，却以和光同尘如沐春风来做人，能够与这样一个人为友不是唐范的幸事，反倒是别人的幸事。 你说的对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看着这人想起这人的时候，眼底就没了看其他人士的坚冰，有的只是一片淡淡的欢喜。 虽然受了伤，被迫回城都要待在马车上，但这却是随州极为难得的悠闲时光。别看锦衣卫平日里威风凛凛，实际上什么样的职位就要对应什么样的责任。如果锦衣卫是一个尸位素餐、遇事只会往后躲的部门，那早就被东西厂生吞活剥了。别人看着你的眼光也跟看着废物没什么区别，更别谈得上人见人怕。随州有今日的地位，全都是靠着自己一手打拼下来的。可想而知，他们这样的身份职责，平日里也极少有这种什么都不用想，每天只要懒洋洋地躺在马车上晒太阳聊天的日子。一行人途经保定府时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前面不远就是官驿，所有人都有些累了，唐范便下令再次歇息，明日一早再直接回京。程文和田轩先行一步，拿着勘盒去打点，无非是先让官驿的人腾出房间准备热水饭菜，给马匹喂食的粮草等等。结果不到一会儿，两人就折返回来，脸上满是气愤，说是官驿的人说房间满了腾不出来。这倒稀奇了，他们手中拿着的勘盒乃是锦衣卫与刑部联合颁发，又有内阁盖印证明钦差身份，一路行来都畅通无阻。不管官驿里原先住着什么人，看见这份勘盒都要立马腾出房间来，不让也得让。这就是跟着锦衣卫这群大爷们出来办事的底气。但眼下在这个距离京师不远的保定府官驿，这一套居然行不通了。庞琦当下就大怒，叫了两个人跟程文他们一并再过去，说要看看是哪一路的孙子如此不长眼，连钦差的车驾都不肯让。唐范和随州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依旧待在车厢里看书聊天，前者手里还捏着一块临走前何县令送来的五香兔肉。对他来说，出外差的好处就等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俸禄品尝各地美食。先前在拱红墓中的种种险恶，仿佛俱都随着这道咸香可口的小吃一道被吞入腹中了。唐范还道，这兔肉吃起来跟京城的做法不太一样，里头似乎还有茴香和苹果的味道，也不知道回去之后能不能找到一家专门做这道菜的。 开什么玩笑，那帮龟孙子敢欺负到咱们锦衣卫头上。 听到外头传来庞琦暴跳如雷的声音，唐范不由掀起车帘子问，这是怎么了？ 唐大人，打听清楚了，那官驿里住的是东厂的人，他们一人占了一间房，非说满了不肯让出来。 唐范回过头来与随州交换了个眼神，两人都有些意外。东厂虽然向来跟锦衣卫不对盘，可也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，像今天这种情形还真是少见了。唐范有点奇怪，东厂厂工盛明先前不是有意交好锦衣卫吗？怎么他的手下胆敢如此放肆？ 你说的那是之前的事情了，那会儿的锦衣卫指挥使还是万通，万通乃贵妃之弟，盛明自然要趋意奉承，现在换了云指挥使，盛明自然就不将锦衣卫放在眼里。 马车之外，庞琦愤愤不平道， 大哥，我们该如何做？难道真的要咽下这口气吗？ 锦衣卫换了援兵当指挥使之后就开始低调起来，随州也不是那等张扬之人，而西厂那边汪直这两年都在经营塞外，也对京城这边有所疏忽，这就给了东厂做大的机会。他们行事嚣张跋扈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庞琦问归问，他不是不明利害的人，心想以大哥的性子，十有八九是要他们不与东厂冲突，继续前行，直接回京的。谁知随州却淡淡道， 不肯让，就打到他们让为止。 所有人都被这句霸气的话镇住了，随即嗷嗷叫唤起来。大家在拱红墓里被镇墓兽压着打，还折损了不少弟兄，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。此时得到随州的允可，全都兴奋了。被庞奇点到名字的人全都撸起袖子摩拳擦掌跟在他后面，准备去找回场子。那头官驿里，管理驿站的小丽正苦哈哈地对着身旁那人道： 江弹头，您就当是体谅下小的，要不给他们腾出一间房吧，对方可是锦衣卫。 锦衣卫和东厂他哪边都得罪不起，正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，方才锦衣卫想要住房却被东厂的人喝退了，回头东厂的人拍拍屁股走了，锦衣卫若是想将这笔账算在自己头上，自己岂不冤枉吗？东厂江当头不屑一笑道： 老魏，你也太孬种了，锦衣卫怎么了？你还当是从前呢？袁斌那老头当惯了缩头乌龟，现在什么事儿都不敢出头，锦衣卫啊也都个个成了小乌龟，没房间就是没房间，凭什么要腾出来给他们？ 他手下一众东厂番子都跟着捧场的哄笑起来。 你说谁是乌龟？ 前方大步流星又来了几个锦衣卫，为首那人冷冷喝问。江当头斜着眼看他： 哟呵，是庞府千户啊，怎么看着小的说话不管用，您老亲自出马了？ 我倒是谁，原来是江孙子，老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没出息。 你说谁是孙子？ 谁硬就是谁。我问你啊，这驿站的房间你让是不让？ 我们的人都住满了，怎的？下回清早吧。 要说这东西两场大太监们手底下的人，除了少数几个宦官之外，十有八九都是从锦衣卫里调拨出去的，大家同出一员，本该更加亲近才是。但自从袁斌重新出山之后，不动声色就将万通的人都清洗得七七八八，连带也切断了锦衣卫与东厂那边的联系。再说锦衣卫的人去了东厂，自然也就变成东厂的人，大家顶头上司不同，利益和立场自然也就跟着变了，出现眼下的情景并不奇怪。只是再怎么闹，东厂与锦衣卫起码还维持着表面的和气，像江当头今日的表现未免也太嚣张了。庞奇也不跟他废话： 我最后再问一句，你让是不让？ 没得让。 庞奇后退两步，抬手一挥： 弟兄们，那就打到他让为止。 话一落音，站在他身后的锦衣卫便如狼似虎地扑上去。江当头大惊失色： 你们要作甚？反了不成？哎呦哎！ 驿站的小丽看着这个场面，脸色都快跟墙面一样白了，只能在旁边干着急： 别打了别打了。 江当头等人在京城过惯了好日子，也就是在京城地面上撒撒威风，如何打得过刚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过来的庞奇他们？当即就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哭爹喊娘，从打架变成挨打，最后只能抱着头跪地求饶，直说不敢了。